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再次进行了现场指导。金正恩同志凌晨到达黎明大街建设工地，笑容满面，望着灯火辉煌的夜景，十分高兴地说：“好漂亮，在白天看也觉得很稀罕，在黑夜中看去也是很可观的。如果再做灯光装饰，那么大街的富丽堂皇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全部表达出来的。”他查看工地各处，具体地了解了建设情况。他说，建设者解决冬天也可以贴瓷砖的科技问题，从而在短暂的时间里毫无逊色地完成了70层住宅楼外墙贴瓷砖的工程，真的很好看。在向阳面安装太阳能光伏面板，既可以显现出装饰效果，也可以生产电力，这是个很好的创意。黎明大街的超高层大楼地区和多层住宅地区也都建设得各有脸面，颇具特色，有超高层建筑群和多层建筑群互为协调，完美无缺。黎明大街是现代建筑大街的样板和标准。他说，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将住在黎明大街的人民欢天喜地的情景，曾向人民做出诺言，要在太阳节之前结束黎明大街建设，一想到这可以兑现了，要和我国人民共享又一个喜悦的日子不远了，就觉得心情真的很好。只要是人民所喜欢的，是尊重人民利益的事情，就是再艰巨的，我们要无条件地做出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提出了在完成黎明大街建设方面的一系列任务。他加重语气说，依靠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拔地而起的黎明大街将作为一条反映我们党要在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敌对势力毒辣的阻挠活动，一定建成强大国家的构想的大街，凝聚着党和群众浑然一体的威力的大街，浓缩着社会主义文明的大街，充分显示主体朝鲜无比强大的经济潜力的大街，以及作为一个向世界证明我们一旦下决心就能够都做到，而且能够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过上好日子，让人羡慕的劳动党时代的先进巍然屹立。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离太阳节只有30天的时间，并一再热烈地号召说，全体建设者要向着最后终点线突飞猛进，把黎明大街圆满地建设成为一个劳动党时代的纪念碑式创造物，来大大显示社会主义朝鲜不可战胜的国力。随同的有黄炳瑞同志、金正官同志和马元春同志。